是吧？那从现在这个窗型来看哈，现在大概有几种窗型？ 窗户是这样，现在窗户啊，以前有那个推拉的，就平的推拉，以前像那种，现在是有外开的，往里开的，还有那个上扬的，下旋的，就主要就这几种， 外开的，内拉的，平开的， 对， 旋起来的， 上 旋的， 对，内倒的那种， 都有哈， 都有， 那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哪种？ 用比较多的内开内倒的， 就内开的拉开的这样的， 往里开往里倒那种。 实际上现在很多人呢都追求那种装修的个性化哈，可能对于窗户上呢他们追求一种呢与众不同。那么在选择窗型的时候您有些什么提醒吗？ 是这样，一般现在咱们这边楼房一般超过6层，我建议就是说不往外开，一般是往里开，最好是内开内倒，这样也方便，就是说下雨你就不关窗户， 对， 开个窗户也可以出门，也没关系，而且也防盗，就内倒上来，它就上面开能开个30度，30度的样子。 您是就是说6层以上就要内开了， 对， 是吧？ 对， 我记得好像有一些物业还有关部门规定，就是说多少层以上就不能够外开，有这样的规定是吧？ 对对对，国家建委就规定6层以上就不让外开，因为安全问题。 对，就内拉式的。 对对对，因为刮风啊什么什么的，容易出危险，外开。 好的，所以这点上大家注意哈，不要说自己追求一种装修的风格，然后这个窗型任意去做哈，这个也是不行的。另外现在咱们窗户用的这种材质大概是分几种？ 材质现在就是说咱们是业内也成熟了，以前就是塑钢的，最开始是铝合金，普通的铝合金，接下来就是塑钢，然后就是断桥铝的了，现在是，也是根据老百姓的那些就是经济情况而定，也有现在也有那个一般，但是就是说我建议就是说现在要是装修的话，一般使用断桥铝的，而且在美观大方，是吧？ 那刚才您提到哈，这个材质有这个塑钢的，有铝合金的，是吧？ 对， 铝合金和塑钢是不一样，是吧？ 那不一样 啊，有铝合金的，有塑钢的，那现在用的更多的 是断桥铝的了。 断桥铝的， 对， 您刚才说了，从经济水平来讲，比如说大家有点钱了，想买品质高一点的，您推荐的是断桥铝。 对， 我觉得断桥铝不仅是它贵呀，品质好，是不是它也更实用啊？ 是 效果更好， 对对对对，一个它是保温，隔音保温，这个效果能达到咱们那个就设计要求，这一块都能达到。像那塑钢的话，它达不到这个要求，一个是它强度达不到，然后隔音保温它也差的。 那您说这个断桥铝为什么它隔音呐、保温呐、就是比较好呢？是跟它的这个结构有关吗？ 对对对。因为它跟那材质不一样，咱们的铝合金，普通铝合金它是就这一面它就导热块， 导热块， 对，断桥铝它中间有一道隔， 对， 隔开 有一 道尼龙条，对，有一道尼龙条，它直接给它断开了，它导热它就没那么快， 实际上这个断桥铝也分材质好和材质不好吧？ 对对对对对，市场上现在是5花8门。很多的不一样，它有的是咱们要看品牌，所以说买东西还得看看品牌。有的是咱们那个材料这个也不一样。 说是断桥铝的， 对， 但是它做断桥铝的这个材料用的也是不一样的。 对对对， 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质量啊、工艺啊等等，可能都达不到要求。 对对对， 来，咱们回答一下慧啊这位朋友问的问题。他说，当刮大风5级啊这样的风，一直到7级这样的大风的时候，屋里的阳台是断桥铝的窗户，就有点哗啦哗啦的响。那窗户的它的缝隙有风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 这一块肯定是密封条，

磕绸怎么的。 对对对对，你倒着也行， 倒着就行。 嗯， 一般像咱们这个 最好别向外，向外的话一个是不严实，另外你不 安 全，万一你住六层以上的话，刮风把你的窗户刮掉或怎么样，就麻烦了啊。 对对对 对， 对， 对， 对， 好了，那由于时间关系呢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。非常感谢凤旅门窗的熊铁明师傅，我是周杰。 还在等待吗？还在观望吗？还在期待着双十一的购物折扣吗？别等了，瑞麟羊奶双十一的福利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。 没错，这也就意味着一旦今天结束之后啊，您再想以99元订购到258元的瑞麟羊奶粉是可以的。想订购两盒一个月的羊奶量，送一套青花瓷的套碗也是可以的。但是想要订购三盒一个半月的羊奶量，送青花瓷套碗，送旅游背包，送家用蒸蛋器，送放大镜的指甲剪都不可能了。 仔细看看超市里面买奶就是喜欢送个玻璃碗、环保袋之类的赠品，就算家门口的订奶点送个洗衣液、小水盆之类的，也至少订上2个月以上的奶制品才行。哪里